不好意思的， 是不是啊？这样就挺好。 这是五十年代， 哎， 六十年代什么样子？ 六十年代就有所发展了。 怎么发展的呢？ 都不拉手了。 干嘛呀？ 跨胳膊。 为什么要跨着胳膊呢？ 大概是怕人多给挤散了。 没听说过，挺大人怎么能散了呢？ 表示亲热， 哦， 是吧？一般都跨胳膊， 跨胳膊， 哎，也挺好。 哦， 啊，女同志都是往口袋里一放， 嗯嗯， 男同志自然而然的噌跨过来了， 有点意思啊， 是不是 啊？ 啊，女同志都是这样 啊，放口袋里， 显得自然。 哦，对， 要不怎么女同志那服装样子千变万化，那俩口袋没给取消呢？ 那怎么回事呢？ 这位将来跨着方便。 啊，跨胳膊。 哎，反正这么说吧， 嗯， 一般都是男同志跨女同志。 这什么原因呢？ 因为男同志比较个儿高。 哦， 女同志个儿矮。 嗯， 高的跨矮的，他自然。 对对对， 是吧？ 那矮的跨高的不行， 难看呢。 怎么？ 他得这么跨着。 对对对， 是不是 这样自然？ 哎， 七十年代什么样？ 到七十年代发展的就不太像话了。 怎么？ 不跨胳膊不拉手？ 那又干什么呀？ 搂着女同志这腰这儿， 干嘛搂着这腰啊？ 大概这女同志有腰肌劳损， 不像话的。 你说这玩意儿多难看呢？ 就是就是， 是吧？ 八十年代什么样？ 八十年代刚进入头一年， 嗯， 又发展了。 怎么了？ 搂脖子上了。 好家伙，这玩意儿逐步升级呀，啊，这个。 你说这玩意儿难看不难看？ 是难看， 累得很啊，也， 哎，就是。哎，九十年代什么样？ 就照这个发展趋势 啊， 到九十年代，女的非骑男的脖子上不可， 骑脖子上。 哎，到那时候对女同志要求条件就高了。 什么条件呢？ 起码你弹跳力得好啊。 怎么呢？ 不然你穿不上去啊。 刚才您听到的就是马季、唐杰忠合说的相声小段《逐步升级》。马季获得了中国曲艺终身成就奖的时候，唐杰忠就和自己得了奖一样非常激动。谦虚了一辈子的唐杰忠觉得呀，自己跟马季的合作等于秃子跟着月亮走，借了很大的光。和您聊到这儿呢，今天的百年笑声节目就要结束了。最后送给您一首林忆莲演唱的《不会结束的故事》。主持红酒代表制作引力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微风是黑夜的呼吸，马白昼吹得无踪无迹，纷纷扰扰那些喧哗情绪，暂时得到舒心，我还剩一点点想像远处微弱的声音，如果可以我也能不在意，让它经过我的生命。如果你也偶然会想起，希望都是一些美好记忆，